何峰扭头看着他，收起那些玩世不恭的态度，静静地凝视他良久。谢池直视着他的双眸，试图从他的眼里读出什么，可这混蛋忽然又嬉皮笑脸起来。 再说了，我死了你可怎么办啊？我可舍不得留下你一个人。你要敢嫁人了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他。 你舍不得的多了去了，不差我一个。 他们哪里能跟你比啊？要不给我留个种。 滚吧。 行，滚就滚。 何峰被他踹得腰疼，心里却欢喜得很。他起身将枕头放下，没再说什么，翻过窗跳了出去。谢池拿起床尾的枕头就往窗外扔，他立马又飞了回来，落在地毯上。 还是这么喜欢扔枕头啊。 一句话仿佛将他带回了多年前，他这心里忽然空落落的。正发愣，何峰又翻了进来。你又干嘛？何峰没有回答，走过来抱住了他。谢池微张着嘴，如鲠在喉。何峰什么也没做，也没说什么浑话，静静地抱了他一分钟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， 尽量离开南京，这里是首都，不管他们先打哪个城市，总有一天会打到这里的。 哦，我等你打过来。谢池有些不适应他这严肃的语气，何峰松开他，捏了下他的鼻子。 傻瓜。 混蛋。 好好保护自己。不许跟别人好，等我回来干。 何峰手绕到身后，在谢池屁股上狠狠地掐了一把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跳了下去。帘子被他带走的一阵风吹得浮起又落下。谢池看着外面黑黑的天，忽然笑起来。他说的是他们，是他们。鬼子抓了个交通员审了三天，一句话没问出来。高喜德得上头命令，要活剐了他。锋利的刀子片了几块肉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暴露出的骨头，他还是没有招。一大早，何峰来到刑室，刚到门口就闻到一股血腥味，被鬼子抓到这儿，无非两种结果，死降。然而进了这一间的人，不管招不招，是绝无可能竖着走出去的，要么被活活打死，要么还是被生生折磨死。高喜德正撸着袖子在剥花生，手边放一瓶白酒，瓶身还沾着血。何峰拍了他一下。 这么自在啊。 太君， 听说来了个硬骨头，我来见识见识。 桌子不高，何峰又腿长，椅坐上去，随手拿个花生在两指间揉着。 问出什么没？ 一个字也不说，什么刑都上了。 何峰看着那人血淋淋的大腿。 这是要活剐呀。 是是是，看他能扛到什么时候。 你剐的？ 对，我这刀法祖上传下来的，片片均匀，薄厚相当。哎，您瞧瞧。 可别血流干给死了。 那不会，下一刀上一遍药。少佐刚交代了，再给两天时间，交不出联络站就交出一身白骨。 何峰心里梗着口气，看着那人旁边搁着的带血的刀和一盘血手，想把这刽子手剁了。高喜德哈着腰笑着看何峰， 下一刀就是切靶子，给太君见识一下。 何峰扔了手里的花生，没有说话，直起身走过去。 只见这男人的指甲被拔光，手指被剁了两根，连头皮都被削掉了一大块。左眼肿的睫毛深埋在血肉里，嘴巴被塞满棉花，露出点红色的棉絮在嘴角。他垂着头，只剩下一口气在。何峰拍了拍他的脸， 醒醒，醒醒，死了。 那人仍是一动不动。 太君，您别跟他废话，脏了您手。 高喜德随手拿着鞭子就过来，抽在他头上。 装什么死？ 他妈，老子问话要你插嘴。 哎，不干，不干。 何峰抬起那人的下巴，把他嘴里的棉絮掏了出来。男人朝他呸了一口，因为没力气，血唾沫刚出口就顺着嘴巴流下来，掉在下巴上。何峰理理他残破的衣服，盖住胸口的骨头。 一句话的事儿，说出来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有人服侍你下半辈子。趁着还有人行，他何必呢？ 滚！ 何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来，缓缓拨开糖纸，拿出里头晶莹的糖块。 听说你是哈尔滨人呢，这种糖你应该常见吧？ 男人看也不看一眼。何峰将糖块塞入他口中，往里戳了一下。 招了，以后天天可以吃。 男人嘴唇微颤着，甜味在血腥味里蔓延，他顿时咬紧何峰的手指。 松口。 何峰任他咬着，高喜的刚要上来撬开他的嘴，何峰抢在他前头，用另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，用力一扭，咯一声断了。何峰抽出手指，上头沾满了血，有他自己的，有这个人的。